哎，你好 ，CEO， 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琪， 我是苏。 怎么办？我的感冒还没好。 我确诊，我都好了。 之前在 Netflix 上档的一部英国剧《寻路宝贝》，你们有看过吗？ 有，我有看过。 《寻路宝贝》的剧情呢，改编自男主角兼编剧理查盖的亲身经历的跟踪骚扰事件，引起全球的热议与关注。现在韩国疑似也有一只寻路宝贝被女团 Apink 成员郑恩地倒霉的遇上了。 好可怕哦！ 郑恩地这几年一直被一名50多岁的赵姓女子持续骚扰。这位大姐在2020年的3月开始向郑恩地发私讯，写着：“请接受我做您的管家和伴侣。”根据统计，她一共发出544次的简讯。 好可怕！她是只有发简讯骚扰，还是还有其他行为？ 还有跟踪。哇！在2020年的5月呢，被发现跟着郑恩地的车，从 KBS 电视台一路到江南的美容室，然后2021年的7月也被警察发现他在郑恩地公寓楼下出没。郑恩地的经纪公司多次警告，然后这位赵姓女子呢依然没有停止她跟踪骚扰的行为。终于经纪公司在2021年的8月向警方报案，把她告上法院。根据韩国的现行法律，跟踪骚扰属于刑事犯罪，最高可以处5年有期徒刑或是罚款5000万韩元。在一审的法院认为，赵姓女子发送的讯息内容已经超出了普通粉丝对于艺人的关注和爱慕的范围，给郑恩地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恐惧。法院指出，尽管郑恩地透过社群与粉丝互动，但这不代表他同意任何形式的接触或是联系。法院还强调，赵女的罪行严重，而且没有看到她的悔过之心，判处她1年的有期徒刑，缓刑2年，并处以罚款10万韩元、120小时的社会服务和40小时的防止再犯教育。但是在判决之后呢，赵女立即提起上诉，否认所有的指控，并表示不服一审的判决。 可是她这样子，其实她只判她1年缓刑2年，所以其实她根本 还是不用做， 对， 还是在外面。 就如果她2年都乖乖的话。所以郑恩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段时间对他来说非常的辛苦，他希望法律能够给予他和其他的受害者应有的保护。那许多网友和粉丝也是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对名人的保护和措施，对于跟踪和骚扰行为进行更严厉的惩罚，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的发生。 但我觉得很可怕，就是跟踪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就立马想到背着善仔跑的那个剧情， 对， 在他的公寓地下停车场，那也是好可怕， 也是， 这已经超过私生饭了吧？ 他就是罪犯了。 哦，对啊， 他就是罪犯。 对啊， 不用讲那么多，他就是罪犯。 最后想要再说一下，刚好在这个星期六6月15日，郑恩地的新韩剧《他的日语》也将在 Netflix 播出。 자가요20대인데요원래90년생이거든요자고일어나면이렇게바뀌어요내가뜨고질때마다막바뀌어요아예딴사람처럼 期待，我喜欢他的戏。 郑恩地在剧中呢是饰演一名20多岁的待业青年李维静。他找工作连续8年都没有下落，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老，在白天会变成50多岁的中年女性。那这个角色是由实力派女演员李真莹、李钟恩饰演。原本一直苦于找不到工作的李维静反而因祸得福，外表看起来年纪大，但内心仍保持年轻，靠着超长的听力、视力和体力，让他在职场脱颖而出，以林顺的身份进入法院，变成高年级实习生，应该也会与崔正赫饰演的男主角桂智雄谈一场搞笑又浪漫的恋爱， 好像很有趣， 真的很期待这个剧情会怎么样发展。那他的日语夜是韩国 JTBC 6月15日起播出的周末剧，台湾在 Netflix 看得到哦， 可以期待一下。最近想说好像没有什么新的剧可以追， 应该蛮好笑的， 就是轻喜剧很适合暑假的时候看。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聊一位 MZ 世代可能不认识的韩流明星， 对， 金贤重。 金贤重 应该都是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吧？ 他，你说那个他是 WS501 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花样男子。 对对对对对，他在我们这段算是红极一时的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说。金贤重是于2005年以男团 WS501 成员出道，这个组合迅速在韩国和亚洲其他地区走红，特别是2009年他在 KBS 的热门电视剧《花样男子》中饰演尹智厚这个角色，让他成为了一夜爆红的韩流明星。他迷人的外表和温暖的形象吸引了无数粉丝的喜爱，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明星之一。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现在的善哉啦，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当他在最红的时候，因为陷入了前女友的暴力纠纷，还有一些亲子争议等等私生活的问题之后，让他的名声跌落谷底。虽然暴力指控最终是被判无罪，也因为这些负面的新闻让他渐渐的淡出韩国的娱乐圈。这位曾经红遍全亚洲的韩流明星金贤重，最近在他的 YouTube 官方频道更新了新的单元《没有答案的地》。在影片中可以看到金贤重开着拖拉机种植幼苗，完全投入到农活中，现在居然当成了一个农夫。这对一个曾经是韩流明星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转折，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你们会好奇吗？ 会啊，他真的看不出来是对种田有兴趣的人， 就是，但感觉就不单纯。 其实是金贤重与他的团队前阵子在讨论要做什么新的 YT 节目，聊着聊着就聊到金贤重因为土地投资失利而拥有很多土地的故事。 蛤？投资失利还有很多土地， 是因为卖不出去。 对，他就是被不好的中介就是骗了，然后买了一大堆的土地，然后又把一些土地也卖掉，转卖之后还赔了4亿以上。中介就骗他，然后就买了一块地这样，然后结果后来那块地花了很高的价钱买，发现就是市值其实很低，而且那块地上面还有三个无名墓，所以他为了就是要把那块土地卖掉，他得先把这三个墓迁走，所以他还去做了破墓，超好笑。他就找人嘛，这三个无名墓因为找不到主人，然后也找不到家属，所以他只能自己要把这三个无名墓迁走，然后在做完法事之后才成功把那块土地卖掉，整整赔了4亿以上，欸， 真的诬陷中介。 他还在就很开玩笑说，就是以后真的什么投资都可以，就是不要再买，就是不会再买地了。就是他们聊到后来就有说，哦，其实现在还有两块他从没有见过的地，其中一块就是在京畿道的利川市。这块土地原本是他在2017年以超过2亿韩元的价格购买的，现在的价值只有3000万韩元。所以大伙就讨论说要不要在这个买了十多年都没有看过的地上做些什么，所以就决定说那不然就来投入农作，成为这个新的 YT 计划。 也很疯，欸， 对， 对啊， 超疯的。他在 YT 有分享这段农业生活，影片中记录了他从整地施肥，亲自拜访邻居，就是他附近有很多大工厂，借到了水源，然后选择要种植玉米，最后还拜访了村长，跟村长请益种玉米的撇步，过程中还不小心把村长拖拉机弄坏。没想到却有记者看到影片之后，在标题下陨落的韩国明星，这样耸动的标题就是让金贤重有点无语。 好负面的标题哦， 到底多想骗点阅，啊， 没错。但是金贤重其实很大方，亲自在 IG 上面回应了这个记者。他说亲自在自己的田上种玉米，深刻感受到种农作的辛苦困难还有伟大，并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还跟记者喊话说，如果收成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袋玉米，请你一定要跟我公司联络，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很大气耶， 所以这样大气的回复也吸引到很多人的关注。尽管金贤重在韩国形象已经受挫，但曾经红遍亚洲各地的他也累积了不少其他地区的死忠粉丝，粉丝惊呼说天哪，偶像变成帅哥农夫了。对，所以就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他的 YT 频道，他现在依旧很帅，然后节目也很好看， 但还是很帅。 对啊，超扯的，更 真的假的， 还是很帅。 而且 WS501可以说是我第一个入坑的男团， 我也是。 天哪，好像很多人都是。 对啊， 我朋友也是， 我也是，真的。我就是想说，天啊，居然弄这个名字，好久没有出现在我的人生里面，然后一看，竟然他归农了。 但我人生第一个入坑的男团是 2AM， 跟大家的取向完全不一样。这次女团 aespa 回归，他们的专辑出新花样，引起大家的好奇。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是什么东西跌破大家的眼镜吧。 女团 aespa 上个月底发行首张正规专辑 Armageddon， 推出了限量的 CDP 版本。他们将先前发布抢先听宣传影片中出现的 CD player 具象化，让粉丝们可以实际购买到影片中的 CD player。 这个版本一释出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甚至有网友表示，即使我不是 aespa 的粉丝，也会让人很想要拥有。 真的，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听 CD 了。 对啊，果不其然，在他们第一次开放预售的时候，一个半小时内就完售，然后就接续的追加一次的预购，没想到还是一下就卖完。除了出 CD player 版本以外，他们这次也和一般偶像团体专辑不一样，不出随机小卡，而是直接送一套所有成员的小卡，这可以说是给粉丝们特别的礼物吧。另外，女团 NewJeans 也从出道起就以专辑会给所有成员小卡而闻名，他们在去年发行了第二张迷你专辑 Get Up 的时候，专辑配置出了小尺寸的沙滩包，获得粉丝的喜爱，所以他们在这次6月21号以首张专辑 Supernatural 在日本出道。他们的专辑配置也有包包的版本，可以将专辑、小卡、CD 等放在包包里面方便携带。这张日本出道专辑是 NewJeans 和日本著名的艺术家村上隆跨界合作，村上隆特别为他们绘制专属的角色之外，也设计了可爱的漱口包以及小侧背包。除了出新引人的商品外，联名合作也成功制造了话题，让大家更愿意买专辑来珍藏。还有今年二月出道的男团 NCT Wish， 则是在出道专辑中还出了一个名为 With You 的娃娃 的名字， 对，等于是 With You 的概念。这个娃娃很厉害，就是他拉开娃娃的背后的拉链啊，是可以看到里面是有一个 NFT 的数位专辑，所以他其实把专辑就放在这个， 就是把那个小专迷你专放进去。 对，没错没错，让粉丝可以无限下载音乐，随时随地的听。那不少粉丝都表示，对于这样能够实际被运用的专辑很满意。还有 aespa 的粉丝说，现在根本就是买 CD player 送专辑的概念。事实上，这几年为了要冲专辑销量，而开始有了随机小卡跟抽实体活动、签名会等手段，造成现今大量专辑被丢掉，进而造成环保浪费等问题。因此，像以上刚刚分享的特殊专辑配置，虽然会让专辑的单价变得比较高，但是成功引起了话题。看样子，只要商品够独特、吸引人，粉丝还是愿意买单的。而且还有专家分析认为，是因为这些专辑符合现今大众喜欢追求独特、特别体验的习性，所以才会获得成功。以及在音乐数位化时代，专辑里的 CD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用处了，反倒是需要提升专辑的附加价值，才能让粉丝能够好好的收藏，或是想办法让专辑能够实际被使用到，才有办法增加大家愿意购买专辑的意愿。即便不是粉丝，也会很想要拥有。 好想要 CD player 跟那个玩玩，哇！ 好奇提到韩国演艺圈的神仙眷侣，你们会想到谁？ 玄彬跟孙艺珍。 我当然是 Rain 跟金泰熙了。 没错，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爱的迫降，是 Rain 跟金泰熙他们的恋爱故事。今天就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韩国天王 AKA 宠妻魔人 AKA 女儿傻瓜的 Rain 郑智勋追求南韩女神金泰熙的故事。 Rain 时隔九年将在今年6月8号到9号在首尔奥林匹克公园的奥林匹克大厅举办个人演唱会，与此同时与韩剧女神金荷娜主演的浪漫复仇剧《红天鹅》也宣布将于7月3号在 Disney Plus 独家上线。最近 Rain 带着这两个喜讯情跑宣传，6月3号他上了申东烨的网络节目《心酸的哥哥》宣传时，分享了他如同偶像剧般追求金泰熙的情节。他在很多节目都分享过他跟金泰熙告白五次都被拒绝。 Rain 跟金泰熙是因为拍广告认识的，当时 Rain 就觉得金泰熙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这时候申东烨也吐槽Rain说，你也不是他的菜啊。然后Rain就很激动地表示说，对，这是100%的。但当时Rain被金泰熙很多小反差迷倒，她的美丽跟礼貌不在话下，所以常常观察这个女演员。像是在拍广告的时候，导演要求金泰熙把袜子脱掉时，金泰熙不像其他女演员会等工作人员来协助，而是表示说，哎，我自己来就好。这一幕让她感觉金泰熙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因此有了好感。另外一次也是在拍广告的现场遇到，当时两个人明明就坐很远，可是她却依稀可以听到金泰熙温柔又好听的声音，根本就是一见钟情啊。 后来在放饭的时候 Ren 发现金泰熙拿着一个餐盘夹了一大堆的肉，说是要给经纪人的。那瞬间 Ren 立马产生这个女人是上帝给我最后一次的机会了，这样疯狂的想法都就是萌生出来。因此他想尽办法，好不容易得到金泰熙的电话之后，没想到他打了两次电话约女神吃饭都被拒绝，然后女神也都很委婉的说，我觉得好像没有一起吃饭的理由，没关系，用了这样的理由拒绝了 Ren。 这时完全激起 Ren 的胜负欲， Ren 很纳闷说，明明自己也是不差的男人啊，所以他在入伍前又再次对金泰熙提出了吃饭的邀约，没想到他又再次被金泰熙一口回绝。大概过了一年之后，因为入伍的男人在休假的时候都会找朋友一起吃饭喝酒，因为 Ren 的手机怕通讯录外流，所以他都会把演艺圈朋友的名字都把最后一个字改掉，像是申东烨会改成申东云，宋承宪会改成宋承允。这时他看到通讯录里面有两个金泰秀，当时他想要约金泰宇吃饭，所以就只好给两个金泰秀都约了吃饭的讯息。没想到这时候有人回复了，讯息是，不好意思，你好像传错讯息了。润就回他说，哦，抱歉抱歉，请问你是金泰宇吗？这时讯息就回说，不是哦，我是金泰熙。哇塞，润这个时候就赶紧追问，我军队休假，可以约你一起吃饭吗？结果这次金泰熙答应了，然后他就很骄傲的说，我们就一路走到现在了。虽然两个人都不是彼此的理想型，但从交往到结婚之后，两个人都变成了彼此的老公傻瓜跟老婆傻瓜。金泰熙甚至跟赛说，觉得老公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了，觉得自己嫁对人了。而 Ren 也说，因为妈妈很早就离开了，然后妈妈是姓金，他觉得金泰熙是妈妈离开后送给他自己最大的礼物，所以婚后只要跟老婆有意见分歧的时候，他都无条件先听老婆的，因为他认为老婆一定是对的，他会这样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婚后所有的财产也都归金泰熙管。 真假？ 对，真的是老婆傻瓜欸。 没错，而且他在节目上也感性的分享到，现在只要回到家，左边躺着大女儿，右边躺着小女儿，身边还有漂亮的老婆，他真的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好羡慕别人的人，完全展现他就是一个全宇宙最甜的丈夫跟最赞的老爸。那他最近也跟金泰熙讨论到，如果两个女儿跟他只能救一个，你会救谁？金泰熙一秒都没有想就说，我一定救两个女儿。而 Ren 听完就说，我一定救你。他说女儿就交给未来女婿照顾就好了，可以看得出来他身为老公的求生欲。希望金泰熙跟 Ren 这对人人称羡的韩国模范夫妻可以多多晒恩爱，真的很喜欢。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无用小知识，金泰熙其实是韩国物流公司的千金，家境超富裕，爸爸是韩国通运的董事长。但他就算是物流公司的千金，金泰熙的个性也完全不娇滴滴，善良的他在演艺圈根本就是零负评。金泰熙大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家里公司上班，但是他从小自己就很有想法，对时尚也很感兴趣，甚至考上了首尔大学的服装系，自己的婚纱都是自己设计。后来因为被星探发掘，就放弃了设计师的梦想，最后成为一名演员。 上个月28号，韩剧《背着善宅跑》播出最后一集。为了感谢剧迷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喜爱，当天在首尔举行了最终回一起看的活动。电影院 CGV 甚至还开到4个影厅，才能容纳下这么多影迷。这则新闻除了要分享当天《背着善宅跑》的活动之外，也观察到近期电视剧观影上的有趣变化。电视剧在影院特别播放这件事情也越来越普遍。那接下来跟大家盘点几部勇闯电影院的韩剧吧。韩剧《背着善宅跑》主创和演员群们特别和1000名戏迷一起看结局，当时票在开卖5分钟内1000张就马上完售，一张韩币1000元的票哦，还一度被黄牛炒到30万， 太夸张了， 超扯，可见戏剧的火热程度真的是不容小觑。以往只有电影才会在电影院举办映前映后活动，这几年也有越来越多戏剧作品会把电影院当作和粉丝交流的重要场合。像《背着善宅跑》这样热播的戏剧到电影院做特别放映，不只能带来讨论度，提高戏剧声量之外，对于现在正处于电影票房低迷的电影院来说，也可以带来人潮，完全就是一举两得的聪明做法。 在电影院播放戏剧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像是改编自人气网漫的 BL 剧《我从黑道变成了高中生》，由凤仔炫主演，讲述一名想上大学的黑道老大附身到一位高中生的身体里。这部剧预计将在今年的上半年于韩国 OTT 平台 WAVE 播出，但在今年2月就抢先在韩国十多家影院上映一二集的特别版，并安排周末有演员映后的活动，提前和剧迷们见面。他等于是就是提前为戏剧造势，然后还就是宣 传 一下。而去年韩国 OTT 平台 TVING 的原创剧《运气好的日子》，改编自同名网漫，讲述一位普通的计程车司机在载客时，意外发现乘客是一位连续杀人犯，进而展开一连串的恐怖惊悚故事。 很好看， 真的、哦，有追完？ 我没追完，但是就很刺激。反正就是要在这段过程中，就是互相的 斗志， 对对对，然后不能讲话、然后要不要报警，然后 又怕被对方杀掉，这样。 那这部戏的播映方式也非常的特别，它是先在电影院上映第一二集，而且只播三天，才接着在 TVN 播出第一二集，然后最后全集六集是在 TVN 一次上架。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在台湾是爱奇艺独家播出。另外，前几年热门的电视剧《异能》和《非常律师余英语》，为了感谢戏迷的支持，也都在最后一集的时候举办了一起看的活动。那就有电影院的相关人士观察到这样子的观影习惯改变，表示电影院这样的空间看剧可以让观众更沉浸在剧情当中，而见面会也可以让戏迷有机会和演员面对面的互动，增加参与感以及提高戏剧的讨论度。他觉得未来电影院 OTT 平台电影和电视剧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跨界的不同尝试也会变得更加的常态。 但我觉得很酷耶，台湾好像就是像首映会一样，也是越来越多会在电影院先播一二集。 其实台湾现在也越来越就是流行，像是在台北电影节或者是金马会有一些戏剧的一二集首映、他们等于就是提前造势的。 其实也是电视圈在，也是电视圈想尽办法在吸引更多不同的观众，像电影圈的观众之类的。 最后想要分享一则生活新闻，韩流时尚在全球都引领风潮， K-POP 偶像穿的每件衣服都备受关注，连 New Jeans 的妈妈闵熙珍记者会上穿的服装都可以立刻完售， K-Fashion 成为年轻世代讨论的热门话题。今天呢，就来介绍一个韩国的本土品牌母星撒。 너무좋지뭔가완전기대돼 I love 母星撒。우리오늘예쁜거많이입었으니까꼭기대해줘정말너무설레 I was a little nervous at first 근데막상입어보니까너무마음에들어예쁜옷을많이입어볼수있어서좋아 나는무신사모델로서는처음보여지는거니까정말잘하고싶어 在韩国呢，母星撒可以说是最大的时尚网购平台，可以透过这个网站买到许多韩国明星代言品牌的商品。母星撒2017年开始推出自制的品牌，叫做母星撒 Standard， 2021年在弘大开设首家门市，正式进军线下市场。这反映出顾客希望在网络上购买衣服之前呢，希望能亲自试穿和体验衣服实感的心声，有点像是台湾的 Queen Shop、Puzzle、DJF、Grace Gift 这种，就是原本是网购起家，但是现在也都有实体店面。 因为我就是那种我不太网购的人，我一定要去现场试穿才会买、因为我很容易就是踩到雷。 那我觉得母星撒它有一点像是台湾的 NET 啊， 但是它比较有潮流感。 好耶、那我下次去要逛逛看、不过我必须说，我觉得台湾的 NET 越来越厉害，越来越跟得上流行。 今年三月他们在明洞开设母星撒 Standard 分店，就是第一间的弘大店之后时隔三年开的第十家店。 哇塞， 很多 欸、对，已经成为外国的观光客必去朝圣的地点之一。透过外国人的免税购买金额来估算，其中45%的销售额都是来自外国游客。 外国人竟然都还是因为他开在明洞，外国人去逛 就是观光地， 然后就会去买。 那连带的今年在弘大、圣水等首尔热门商业区呢，外国观光客的数量同样在持续的增加中，因此母星撒在弘大店、圣水店的外国人销售额也都达到将近30%的比例， 超高的。 从金额来看，弘大店仅次于明洞店，排名第二。依国籍划分的话，前五名贡献最多的依序是中国、台湾、美国、新加坡和日本，一共占海外客消费总额67.8%。根据韩国11家母星撒 Sandar 实体店的统计呢，几乎有80%都是20到30几岁的年轻消费者，20多岁的顾客所占比例最大，有到41.1%。为什么母星撒特别受到国外 MZ 世代的欢迎呢？分析认为应该与设计时尚、价格合理、CP 值高，还有卖场干净明亮有关。 哦，我真的觉得卖场要陈列要够干净又清楚明亮， 然后不会很乱，然后挤在一起那种感觉， 对，就是那个衣服开箱味， 就会很吸引人。 除了实体店受到外国的观光客青睐，韩国人自己同样很爱使用母星撒网购平台。最近一份时尚 APP 用户分析报告，针对智慧型手机 Android 和 iOS 系统进行的抽样调查，母星撒以每个月有5,270,000的用户数，排名为韩国使用量第一的时尚 APP。其中71%是女性，29%是男性，每人每个月使用时间约有1.46个小时。透过母星撒的销售排行榜或是关键字，就可以观察出韩国线下的流行趋势，接轨韩国时尚零时差哦。说完又好想去弘大逛街哦。 真的耶，我下次如果路过我就会特别注意。 对啊，就会想要去看看。 以上就是这星期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 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 谢谢大家， 安妞。